堂，孙夫人一生好勇，官母是众丫鬟辈，俱能跨马，各持刀枪，然然马纷纷退了荆州府，不多时来日就在江南，都不是众丫鬟一个一个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真来的从人呐、啊，既然都回去吧。”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，二郎们得着地，他们一摸，记着御车拉马罗还乡，叫然要起跑车跳，开船走走走，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马碰乱铃响。但得见在马上端坐一员将花，真是威风凛凛，香道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，生杀气风飘飘，就需簪缨冠顶梁，神说说阔目红眉精神满，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体格方，厚大大两耳垂龙银盆面，雄赳赳膀大腰弯，气带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悬两面，护心宝镜放好过几条的乐子，好穿九五风里里，请共宝剑敲中国，你咋咋白鹤剑，黑鱼带，铁背红开，老雕弓一张，灯一双，虎头战靴，飞鹤底，悬一对，剑银二更带两把，七匹那日追红，银鞋带，青衣裳，兵精将怕，虎钩神飞枪，来者是真定府。在长安坡前是苍马美名扬，赵子龙悬哨方回听，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，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薄凉，哗啦啦啦一催马，来到了江边，见船缓北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开荤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，就骑马了胸膛，吩咐声开船。”将红旗一摆，五尾中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进捉枪刺，赵元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 见大船临近江山一纵，呼啦啦撞到了东家街，大小二郎赵云追踪，临险地留下了英名啊，再忘不了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上场 喊喊大白菜， 要吃鸭梨上锅头，红楼出在了西藏地，要吃杂面你上去找，不安县出柳器，东安县带狗按着条河道，吃骨仙出在了凤阳府，天下的美景行行二周，我且不言周成府县景致好，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吧。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岛州，道为沧州，水为六州，也为宁州，日为昭州，东上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俱鹿州，锁娘娘冲八家，一本上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喜欢人 齐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江岸上来了个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叶长乐。 春风吹散 十几里儿，三千碧水水面走起了波浪纹，群猫河边戏，鸟语花香边上山河帘儿，真是天然图画一幅美景。 头枕着蓑衣呀，